第61集，留宿。安宁、秦威航两人一块出去时，想起来之前说的为线路命名的事。 想好名字了吗？ 嗯，之前不是叫 Just Soso 吗？这条叫 Varun 吧？ 是真的吗？ 这个名字一听就是你红点的。我还想好了，下一个你红点的线路，我们就叫做 R1。 R1。那我得买多少辆捷豹？ 听语气，安宁有点不确定。出去的道路狭窄，只够一人通行。他现在跟在秦威航后面，想赶上几步，探头瞅瞅秦威航的表情。刚赶上去，秦威航就又长腿一迈走到很前面了。 啊，你不喜欢啊？ 没有啊，挺喜欢的。 秦威航说着回了下头，他没有完全把脸侧过来。但安宁还是看见了他挑起的眉梢，是愉悦的表情。他又放宽心跟上去， 或者用你喜欢的潮牌也行。 Off White， 听起来好像不太吉利啊。 其实我还想过用八大行星的名字，或者探测器的名字。你不是想当宇航员吗？那么以后每一块全新的岩壁，都会成为你的星星之旅。 你都想了这么多了。 他们又从一线天光走进了昏暗的隧道。秦威航的声音在洞穴里回荡着，低沉又柔软的感觉好像水漫进甬道里。安宁感到一股难以言状的包裹感，他被包裹在这条狭窄的山谷缝隙里，也被包裹在这个声音里。后来他们都没有说话，在逼仄昏暗的空间里，安宁好像更能感受到秦威航的高大和温柔。走出裂缝，外面早已天光大亮，薄雾都散去了。安宁感到自己从那种被包裹的氛围中解脱出来，他们之间的稠密感好像突然就被稀释了。森林还是森林，只是多了很多的鸟鸣声。安宁忽然想，也许哪里躲着山猫、豹子、猞猁什么的。 你经常一个人出来野攀，不担心遇到野兽吗？ 两个人就不用担心了。 秦威航回道，微弯的眼睛看向他，像在说，你傻不傻呀？安宁被这个眼神看得心头一阵不淡定，强作掩饰的点点头。 啊，也对啊。 就他和秦威航两个人，野兽也不会看在多了一个他的面子上不来攻击，说不定还会觉得是加餐的好机会呢。 也不只是野兽，像127小时那样也挺可怕的。 不错呀，看了挺多东西啊。 是啊，占掉了多少自习的时间，下学期的奖学金我都已经不抱指望了。难怪高中学校不让早恋。 哎，我遇到过猞猁。 啊，他攻击你了吗？ 秦威航回头，眉梢带着笑意，又是一个傻不傻的表情。 啊，那猞猁漂亮吗？ 嗯，挺好看的，但是惊鸿一瞥而已。我当时在打电话，他躲在灌木后面，要不是看见耳朵，我也认不出那是猞猁。 他为什么没有攻击你啊？ 我觉得他只是对我好奇，我并没有感觉到敌意。 所以你就这么走了？ 嗯，是啊，我就从他面前走了。 其实后来在网上查了一下，这样背对着野兽离开其实挺危险的。那只猞猁没有攻击我，可能是发了善心吧。 你在通电话，他可能是听见你的声音，又看见你站起来，而且你还背着登山包，他可能是觉得你比他大只，所以没有攻击你吧。 倒确实是我站起来后他就走了。 那可能是只小猞猁吧。哼，他觉得自己干不过豹子。 吃点什么？ 啊，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吃什么？野味？ 只有这个。 秦威航拉开后备箱，里面有一只箱子。他打开，拿出几块面包，几根火腿肠。两个人便坐在车后，喝着矿泉水， 吃着面包火腿肠。郊外森林的景色令人心旷神怡，干瘪瘪的面包不觉得难吃了。秦威航换回了黑色羽绒服和牛仔裤，篮球鞋他换了一双旧一点的。安宁错觉的他像是黑豹幻化的人，现在又从本体变成了人形。他们这种妖精变成人后肯定都是长这么好看的，毕竟都能变人了，干嘛长个普通的皮囊呢？ 所以我遇见了一只妖精啊，不是聊斋里那种娇美的狐狸精，妖精也可以是高大帅气的。 安宁吃着面包，想着想着自个儿笑了一笑。秦威航看了他一眼，低下头吃着面包，自己也回味般笑了笑。 啊，今天是跨年啊，梁胜涵和小胖出去玩通宵了，我们怎么过？这么说太奇怪了，为什么要说我们怎么过呀？我们没有必须要一起过吧？ 你想怎么过？ 啊，晚上在寝室一起看跨年晚会吧。 可以，但我要先还车。 嗯，我们先还车。 他站起来，拿了只塑料袋，把垃圾都塞了进去。秦威航把手里卷好的包装袋拿给他，他接过来，碰到了秦威航的手指。 没办法不碰到的。 安宁低着头自我安慰，那只包装纸被秦威航卷得特别小，就那么握在他很大的手上。他是从秦威航手中抽过去的，抽出来时他们就像开花一样，随着秦威航松开的手指慢慢地弹开了。下午安宁陪秦威航开车去了蓝田郡，第一次见到了秦威航的老师钟静，他比想象中的还要年轻。看见那台轮椅，他心里很不好受，然后就不断地想起秦威航。每次轮椅一动，他都没法把目光从秦威航身上挪开。钟静就像秦威航的大哥，有点长兄如父的感觉，见到他后特别热情。安宁感觉自己像是被秦威航第一个带回家的小伙伴，像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第一次去了同学的家。三个人坐在客厅沙发，电视屏幕特别大，安宁恍如在看电影。 给他补课是不是很困难？ 不会啊，他挺聪明的。 秦威航坐他旁边，向后靠在沙发上，安宁坐得比较靠前，看不见秦威航，但能听见他在后面沉了很长很粗一口气。 哎呀，你是第一个夸他聪明的，一般都是夸他帅。 那是确实太帅了点。 我不但聪明，我还很帅，行了吗？这需要反复确认吗？ 钟静的妻子没在家，别墅里就钟静一个人。中途穆丹打了个电话回来，听说他们来了，就留他们过夜，说是担心老钟一个人在家空虚寂寞，钟静便留他们住宿。 我还要送他回去自习，一天都不能落下。 安宁被说得很不好意思，尤其是那句一天都不能落下，仿佛被秦威航吐了个槽。 也不是一天都不能落下。 那就留下来呗，跨年夜一个人在寝室待着多没意思。 安宁盛情难却，也不想秦威航纠结是要陪他回寝室还是留下来陪老师，就点了点头。 那就打扰您了。 啊，那奖学金怎么办？ 够了你。 安宁被问得快尬死，秦威航笑笑没做声了。他手肘搭在沙发扶手上，手撑着脸颊，看起来其实是有点愉悦的。